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还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了。 一个女孩，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我是貂蝉。这首歌啊，来自刘德华的《冰雨》。确实啊，今天你在的地方也没有下大雨呢。今天啊，貂蝉是在大兴，那么在今天中午啊，下了一阵特别大的雨，特别特别大，说是拿着伞啊，出去不到刚出门吧就浇湿了，浑身是石头，说打这伞根本就不管用。那你在的地方有没有下大雨呢？这里是仙偷客栈啊，今天貂蝉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吃的。 在节目中啊，貂蝉之前有推荐过这个北京菜呀、有推荐过北京的烤鸭，有这个鱼头泡饼，还有川菜、湘菜、火锅等等等等，推荐过很多好吃的了。那么今天啊，推荐的是一个云南菜，是仙多客栈一直都没有推荐过的。说这家小店啊是藏在南锣鼓巷的，说北京三分之一的吃货都去吃过，说这家店啊特别特别的火，说你要是没有去过美丽如画的云南不要紧，说这家小店啊分分钟能带你穿越到这个彩云之南。有很独特的装修风格，极具地方风味的美食，菜品几乎都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说你在北京就能吃到地地道道的云南菜。而且啊，这家店的可以说是有一句话是代表他们店的这个主旨了哈，是这样说的，说慵懒而繁忙，随意而整洁，古朴而前卫，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城市人的田园情结。这句话呢写在菜单的首页，是老板的一种态度，也是这家店的一种态度，也是进到这家店的一种氛围吧。而且呢这家店它没有很复杂的设计，菜单都是由老板亲自来 DIY 设计的，都是很简单很淳朴的。这家店呢看着很简单，就是那种很接地气的设计，墙面上呢都是挂着大大小小的这些相框，感觉是一种很具有田园风格的这种的装修方式，真的不像是吃这种云南菜的，更像是一个吃那种下午茶呀、吃甜点呀、喝咖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说到这一家店呀，说他们家只有唯一的一道主菜就是辣排骨火锅，说这道菜呀，说每一个去他家吃饭的人都一定会点这一道菜，说刚端上来的锅底啊里面放满了这个辣排骨，排骨都是放养在雪山高原中纳西族农家的走地猪，经腌之后啊风干而成，时间越长这个辣香味啊就会越浓。说这个汤底啊也是很有讲究的，有芋头、山药、青笋料各种辅料一起文火炖开，汤色纯白鲜美，吃之前啊一定要先喝一碗汤，尝一尝这个汤到底有多鲜。而且啊说到这个辣排骨火锅，它的蘸料跟我们北方吃的火锅蘸料可是不一样的，辣排骨火锅蘸料是叫蘸水，蘸水里面、秘制的辣豆腐乳是特别的存在，用一勺排骨汤调开，独特的蘸水就搞定了。而且啊还说这个辣豆腐乳啊配上馒头特别的香，而且说这锅底一烧开啊香味就立马飘出来了，辣排骨的肉质特别的紧致，煮了那么久啊说这一咬就会脱骨，可以说这个入口即化，炖的已经很烂糊了，说吃一口啊可能不太习惯这个味道，或者说你第一次吃的话可能会不太习惯，但是你越吃呢就会越上瘾，绝对魔性，实在特别的好吃。说这个去吃的肯定还会再加一盘这个辣排骨，一盘是肯定不够吃的。说啊，而且这个辣排骨配上他们家这个开胃小萝卜也是特别的棒。那数不尽的前尘往说了他们家这个特色菜辣排骨，他们家还有很多像这个腊肉啊、面条啊等等等等的，那么一会儿呢貂蝉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啊。那么这家店的店名呢叫做瓦猫丽江辣排骨火锅，这个瓦就是砖瓦的瓦，猫就是猫咪的猫，瓦猫丽江就是云南的那个丽江，瓦猫丽江辣排骨火锅，地址呢是位于这个鼓楼东大街的125号，在南锣鼓巷的西北角，

站，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啊，确实啊，这颗云彩的确是雨做的。今天不知道你在的地方是下着大雨还是小雨呢？但是就目前来看啊，这个大兴还在下着小雨，已经下一下午了。那么貂蝉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吃的啊，刚才说到的这一家店啊，叫瓦猫丽江辣排骨火锅。说到他们家呀，说不仅有这个满满一锅的辣排骨，说各种肉也是不能忽视的。其实说到这个腊肉，可以说是云南的一个特色了，这个腊肉应该是他们家的必点的了。说切得很薄，一口吃几片是最过瘾的，说瘦的部分啊更多，所以一点都不会觉得腻。而且这个腊肉啊，你煮多久都不会觉得老，它不会像别的肉似的，你在这个火锅里煮一会儿它会变得很老，而这个腊肉是不会的。除了这个好吃的腊肉，还有这个叫月牙骨。月牙骨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肯定是中间有这个脆骨。月牙骨是我的最爱，片儿状的脆骨夹在两片的肉中间，肥瘦相间，而且呢汁水充足，嚼起来口感相当好。而且这个月牙骨它本来就是熟的，所以煮一会儿就可以吃了。你想啊，说把有脆骨有肉放进这个辣排骨锅里去煮，既有这个辣排骨腊肉的辣味，还有汤汁的鲜美。哎呀，貂蝉饿了，你饿了吗？而且他们家不仅有肉，而且菜类啊也是很有特色的，有这个叫云南特产的红心土豆，大家有听说过吗？红心土豆，但不是地瓜啊，不是红薯，而且这个普通的这个红心土豆要比普通的土豆含有更多的微量元素和蛋白质，天然色素让这个土豆颜值变得很高，而且口感也是很软，有一点发甜，看上去花土豆有一点像五花肉的感觉呀，就是这个有白有红，像肥瘦相间的感觉。饵块感觉特别像年糕，糯米做的，煮的久一点就会特别的糯，小心会夹碎，直接吃也是特别好吃。这也是云南很有特色的一道菜品了，叫饵块。饵呢就是鱼饵的饵，块呢就是这个土豆块的块，饵块。还有一个特色啊，叫刺菇。我觉得这些菜啊，在一些店里都是不常见的，只有到这种特别正宗的云南的菜馆才会看到。刺菇呢，就是端上盘来看着特别像土豆块，虽然叫刺菇，但是它可不是蘑菇，吃起来特别像马蹄加菱角的感觉，有一点像土豆的感觉，但是又不是土豆的那种很软的感觉，而且呢它煮的有裂纹，代表它是已经熟了，也是云南比较有特点的一个菜品了，叫刺菇。

玩的美味，还有让你嗨翻的小酒吧。这家店呀，这个李亚鹏、胡军包括朱雨辰都去过这家店里吃过。一进这家店啊，就能感觉到满满的偶像剧的风格，各种道具都有，而且耳边还有超嗨的音乐。看到这家店的这个装修风格啊，确实跟刚才那一家店的反差很大很大，装修风格呢就很像那种小酒吧的感觉。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成灰。 而且这一家店它的面积还感觉还是挺大的，有很多像这个红棚子啊，包括路边的杂货店呀，还有可爱的电话亭里，这都是像偶像剧里面的必备了。所以在这家店里呢，也能感觉到你就是这个电视剧里的女主角一样哈，能感觉像在拍戏当中的感觉。而且啊，说这家店还有很华丽的手绘壁纸和墙上大翅膀，都是必须去拍照片的。而且店家也很贴心，还提供专门的拍照片的区域。他们家店有一个很受欢迎的一道菜啊，就是这个什锦部队火锅。他们家这个火锅啊是很受欢迎，而且是很正宗的。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像貂蝉一样啊，找不到吃这个部队火锅很正宗的店，吃到很多都是不正宗的。而且他们家店的什锦部队火锅呢，一上桌就能看到是这个担当的部队锅了，咕噜咕噜的一大锅，感觉看着就很幸福的感觉，看着就很饱的感觉。说有各种大虾呀、午餐肉啊、脆皮肠、拉面、芝士等等等等的放在一起煮，热气腾腾的，特别的好吃。 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 说完了这个部队火锅呢，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是这个叫怀旧盒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小时候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他们用的这种盒饭去带饭。它这个盒饭都是那种是一个长方形的，像是这个钢的啊，或者是这个铝制作的啊。看到这个盒饭呢，就感觉立马回到了小时候一样。里面有辣白菜、五花肉，有海苔丝，还有煎蛋、蔬菜，米饭满满的一大勺啊，塞进嘴里都会觉得特别的好吃。而且这一个盒饭呢只需要18块钱，特别的便宜。而且呢你要是加10块钱还会送你沙拉和椰汁的饮料。这家店呢还有很多特别的好吃的，像有这个特色的鸡蛋卷，是你在别家都吃不到的。可以说这一道特色鸡蛋卷呢是硬货登场啊。惊人的鸡蛋卷简直是足足有4个手机那么长，而且放在特别可爱的搓衣板上，这个混搭风，厨师还是挺有这个脑力的哈。除了有这个鸡蛋卷，还有芒果虾饼、炸鸡双拼等等等等一些好吃的，还有很多你在别家店都吃不到的好吃的。那么这一家店呢叫做大马车棚子店，很多明星都去吃过啊，可以说到这家店的口味一定很好吃。地址呢是在三里屯工体东路丙甲号中国红旗1号楼202的房间，人均消费也不是很贵。如果喜欢这种酒吧风格啊，或者说喜欢吃部队火锅的朋友，可以在闲暇时间呢过去尝一尝，看看他们家这个部队火锅到底好不好吃。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5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着淡淡的清香。当我渐渐地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不再萌芽。成长已慢慢接近，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情绪，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 这首歌来自十七岁的雨季，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春意里洗过的太阳》。这里是仙都客栈，我是貂蝉。继刚才说到了这一家店啊，叫大马车棚子店，除了有特别好吃的部队火锅，还有很有肉感的这个下酒菜啊，有烤牛肉啊，泡铁板泡菜五花肉啊，秘制辣鸡爪、火辣猪蹄等等等等，都特别的有食欲，而且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而且这一家店还有一些比较特别比较别致的酒，有肉有酒才是正经事儿。有这个特别好喝的薄荷绿色的鸡尾酒，而且呢他们家还有一道特色的叫草莓奶油啤酒，这个看上去啊一点都不像是啤酒，更像是一杯很好喝的饮料，上面呢有一层浓浓的奶油，还点缀着草莓，而草莓下面是草莓味儿的啤酒，很有特点啊。而且这家店还有很好吃的冰点，像蓝莓冰酸奶、芒果冰沙等等等等的吧。那么这家店呢叫大马车棚子店，地址是位于三里屯工体东路丙甲号中国红街一号楼的202室大马车棚子店。如果喜欢吃部队火锅，或者说喜欢这种小酒吧的装修风格的朋友的话，可以在周六周天有时间的话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叫大马车棚子店，是位于三里屯工体东路丙甲号中国红旗一号楼的202室。如果没有听清地址的朋友呢，可以给貂蝉留言，来给千多客栈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貂蝉会在第一时间的回复您。 在身边的阴天，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 今天啊，小二推了一篇文章，是关于这个雨天出行的一些可以说是叮嘱吧。说上下班呢外出要小心慢行，绕积水，暴雨期间 期间尽量不要外出，要带好雨具，而且呢雷电发生时一定要远离树木，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出门记得带雨具。嗯，据说呀、这个夜晚还会有雨水的降临，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好啦，由于这一时间客栈该关门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 我好想你。